你仲喺度撑佢？我呢个先系一个最关心你嘅问题。 而家呢个咧就系香港嘅不幸，同埋就系我哋不幸。 系， 其实你都系不幸，因为咧大家互不信任。佢會將 唔係淨係互不信任嘅問題，我哋覺得一國兩制名存實亡。 你有冇責任先？如互不信任，喂，嗱， 你 保皇黨嚟， 你頭先我哋講咗幾個例子，我講 大家都有責任。你晚晚喺度吹佢用個台嚟嚇、啊， 港大事件好明顯就係睇到你叉只腳埋去我哋香港第一學府。影响我 几大只脚啊！ 影响我哋个学术自由。 点样影响你个学术自由啊？ 喂，大佬啊，人哋选校长，屌你咪搞到咁卵大镬！因为你文媒报系咁砌人哋，明系背后政治事件啦、啊。 咁你苹果日报砌人又得，人哋砌又唔得嘅咩？喂，言论自由，你而家压制紧言论自由。 嗱，问题就系话咧，嗱， 你文媒报 就唔可以讲嘢。啊，党报就唔可以讲嘢， 大佬唔可以讲嘢、啊，你讲 哇，你讲嘢都有， 你背后有政治目的嘛，大佬。 你苹果冇政治目的啊？你依个台都有政治目的啦。 有冇问题？因为我系民间，你系官方， 咁我点区别啫？ 唔系我关心你啫，即系你咁样搞法，你哋建制派点捻样选啊？仆街，你俾梁振英拖累咗你啊，大哥。港大又好，版权修订条例，嗱，头先你讲下，你都。越嚟越同意我呢个 point 啦， 其实我同意过你啊。 喂，起码刑事化你同意啦，系嘛？ 冇咁嘅事啊， 冇咩？ 你原则上应该 啊，你真系屈得就屈啦，你啊！ 即系你赞成刑事化你噶啦，原来。 即系你觉得原来政府系可以做价量嘅， 系啦，加入人哋。 你讲假日啫嘛，你冇讲刑事化边个啊？刑事化 唔系嗱，咁样讲嗱，因为咧嗰阵时嗱呢啲咁嘅前科一定有嘅，你净系讲个古惑天王事件就系啦。嗰阵时阿陈冠希就影咗一啲即系咸相啦，系咪？嗰啲明星帮佢吹箫啦，系咪？咁然之后佢就系攞个版权法，系咪？就话刑事，咁然之后入佢啊嘛，有前科噶阿哥。 唔系你同唔同意咁搞先？ 唔系未试过噶， 而家修订咗，咁咪有好多嘢豁免咯。 点会陈冠希豁免啊？ 喂，佢拎去卖，佢拎去卖就唔豁免咯，系嘛？ 咁我哋传阅咧？ 傳熱就未必有事喎，未必有事喎， 未必冇，未必咋？屌你真係，唔係 anyway， 但係個重點就係、是、喂 傳熱咧，可能係民事，嗯啊，阿希哥可能告你， 係 咪啊？喂，你未經我同意傳熱我啲真品咧，咁去告你， 係 咪啊？ 冇問題啊，陳冠希告咧就唔驚喎。而家梁振英政府可以叉隻手埋嚟，我就好驚。 咩叉隻手？ 即係背後 而家將啲嘢。其实你过唔到啦，我话知你嘅。我又受害者嚟嘅。 系 过到之后，你日日改我图，日日喺度掹搞我，我就冇得还击。岂有此理？ 系唔系？ 嗱，阿树根哥， 你而家都搞紧我啊！我有还击过咩？啊， 你而家梗系冇得还击啊！但系个问题， 我而家其实我 立 噶， 你立， 我有钱就告到你甩裤啊！ 立法嘅目的就系成个。諗法就係特區政府想叉隻手埋嚟去介入我同你， 唔係其實係抗權 咗嘛？呢個嘢咧，你係業界要求，係業界要求咧。 邊撚個業界啊？莫乃 國啊？ 唔係咁講 就轉嚟轉去呢度有 嗱業界要求，我當佢業界要求啦，當佢業界要求啦，就然之後我哋而家咧就要求用翻一個國際標準嘅一個法例，就好似歐美咁樣樣 fair use 咁得唔得？ 係啦，點解唔得啫？而家就要呢樣嘢，你唔肯。 头先佢定义， 我觉得真系冇乜需要嘅呢样嘢，系嘛？ 人哋行之有效， 咩冇乜需要先？成条条例冇乜需要， 系咯？ 嗱，你最中意乜嘢关人？真系你真系姓屈嘅，你老豆姓屈咩？系嘛？我话你根本而家咁样去修订咧，喺呢个阶段咧，我都觉得咧，唉，如果你俾我咧，我真系唔系好想通过佢，因为佢影响我啊，佢整蛊我啊，系咪？但系都冇办法， 我咪就 系 讲紧呢 样嘢。业界话 OK 啦，唉，我今日对住林德华都系咁讲，何安达佢哋班友都系 唔系咁，你咪照同佢讲咯。人哋欧美都用紧嗰条，点解你唔用啫？点解唔跟啫？ 系啊， 你说服翻佢转头啊， 跟住大佬，我钟树根咪做咗廿鸠几年区议员，都俾你搞捻死咗， 咪咯。喂，而家人哋话出票就票上喎、 啊。喂，梗系啦，我而家帮你啊！你讲大事件， 你搞死我，而家帮我，你条友。 喂， 你真系真正朋友啦，饮翻杯先好嘛？唉，你真系有型啊！ 喂，大佬啊，阿爷搞一， 你条友搞死我啦，真系同我有。 阿爷搞一国两制，唔系咁搞噶。阿哥， 咪咯，咪嗱，你拜唔拜？ 你而家同佢孭晒锅，做咗衰人。